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绕过湖山山脚，才刚从寒夜等人的视线中消失，弟子园骑马的速度便慢了下来。他低低咳嗽几声，身体僵硬得有些不自然。长青觉着奇怪，正要策马上前，却见弟子园直直朝地上倒去，他急忙一跃接住了就要倒地的弟子园。 小姐。 弟子园脸色苍白，嘴角溢出血迹。长青探向弟子园脉门，神情一变，自家小姐体内真气乱窜，分明是受了伤。 小姐，殿下一直在您身边，她平安无事，您怎会受了内伤？难道您没告诉殿下这几日您不能运功？ 自从弟子园一年前为救寒夜散功后，每逢极冬之日必定气息混乱，不能动用内力，除了弟子园身边的人，无人知道这个秘密。弟子园眼底的异色一闪而过，嘴角泛起一抹自嘲，梧桐阁里逼他动手的就是寒夜，他何必再开口。半刻后，长青注入的内力让弟子园脸上恢复了一点血色，他起身上马，没有半点迟疑。 走吧，我们今早回青南山。 两人为了赶回青南山运粮，一路快马加鞭，从湖山绕边境诸城而回，一日一夜疾驰。回程途中，长青几次开口都没能劝得弟子园休息一二，直到青南山下埋骨的巨坑陷入眼前时，弟子园才拉住缰绳停了下来。他望着坑冢前那座孤独的墓碑，低低咳嗽了几声，脸色因长途跋涉愈加苍白。 小姐，您还是回城请个大夫入府抓药。 不用了。你先回城把粮草点好，明日一早我们押送粮食去虎啸山。 明日一早岂不是毫无休养的时间？小姐的身体。 长青眉头一皱，望着弟子园沉默的背影摇了摇头。他并未如弟子园吩咐的一般离去，而是下马立在不远处的树下静静等待。 郡县城内定是发生了我不知道的事，如今还能如此影响小姐的，怕是只有太子了。 安宁的墓碑前，弟子园如往常一般拂掉石碑上的落叶积雪，他抬眼，目光落在坑冢里帝家军荒芜的旌旗上。良久他回过神，只见在宁字的最后一笔上顿住。 安宁，我和寒夜怕是不能如你所愿。 平安喜乐，一世无忧，平民百姓家最朴实不过的愿望，与他们却难若登天。他这一生都不信命，为了帝家逆天而行，将唯一一点私心赋予寒夜，到最后只落得个身心俱疲的下场。风吹过，墓上的落叶被卷起，盘旋着落在弟子园手中。落叶泛黄，犹如枯败的心境。弟子园合拢掌心，转身离开了坟冢。第二日一清早，一支运粮的队伍从青南山顶着寒风大雪出发，朝虎啸山而去。寒夜领着五位准宗师也在一日后抵达潼关，进入温硕戍守的惠安城。他随守将宋瑜入城主府时，正巧碰上了得到消息从城外兵营匆匆赶回的温硕。寒夜出潼关前一直驻守山南，已有小半年未见过温硕。御马而来的少年褪去了京城世家公子的轻佻浮华， 沉淀出沙场浴血的坚毅沉着来。远远见到寒夜，眼角眉梢都焕发出神采的温硕扬起惊喜的笑容。 殿下，殿下，您总算回来了。 你如今也是一城副将了，如此跳脱，成何体统？ 寒夜眼底虽露出欣慰之色，却仍然这么说道。他拍了拍温硕肩上的灰尘，替他把铠甲扶正。一旁的宋瑜瞥见了这一幕，心底有数，对温硕的神态愈发微妙。 早就听说太子殿下格外重视这位，看来所言非虚啊。 温硕初入惠安城时虽是兵部侍郎，但他年纪太轻，又是个没上过战场的京城公子，大战在前，马虎不得。看在太子的份上，宋瑜给了他一个军师的闲职，好生养在城里，本没打算他有所建树。没成想温硕很是能吃苦，头几次大战混在先锋营里，冲阵在前，屡立战功。宋瑜自此对他刮目相看，一年内将他连升三级。一个月前惠安副将重伤归乡后，宋瑜便奏请嘉宁帝擢升了温硕为守城副将。大晋朝堂上文武两派一向泾渭分明，温硕以文入仕，如今能得到宋瑜的肯定已是极为不易。温硕朝寒夜打完招呼，才看见一旁立着的宋瑜，脸上有些讪讪，忙抱拳问好。 宋将军。 温将军和殿下许久未见，些许失态乃人之常情，无妨无妨。 宋瑜自然不会计较他一时的失礼，摆手一笑而过。宋瑜这话让寒夜心底舒坦，连带着神情也柔和下来。 殿下，侯君怎么没和您一起回来？ 温硕眼底划过一抹担忧，他这一年不再像以前一样唤弟子元姐姐，而是以侯君相称。弟子元以为他从军之后不大好意思撒娇，便也没放在心上。但只有寒夜才明白温硕更改称呼的深意。帝进言的生死牵连过大，一个不慎将祸连东宫上下，温硕是在护着寒夜。一日之内，大晋太子和晋安侯军闯入驻守50000北秦雄兵的军县城，掀起惊天大战又全身而退的消息已经传遍了西北诸城。如今寒夜平安归来，却未见到同行的弟子元，温硕自然要问一问。 他回青南城了。 听见寒夜回答，温硕舒了口气，但见寒夜眉头微皱，他心底一咯噔，生出些许不安来。寒夜不再提及弟子元，转身朝府中走去。 宋将军，惠安城的粮食可送到了？ 回殿下，五日前晋南的粮食入西北后，唐将军就差人从瑶水城送了一个月的军粮过来。 宋瑜是西北的老将了，虽一心效忠皇室，但也敬佩晋安侯的大义。这场仗耗光了皇室，同样也倾尽晋南所有。在保家为民的国家大义上，晋安侯倒无半点私心。 据臣所知，青南山的军粮三日前也到了，想必晋安侯会尽快安排将士送粮去邺城。 邺城和云景城遥遥相望，路途最为艰险，青南城与之毗邻，唐时便将运送粮食入邺城的重担交付了晋安侯。 唐时运粮？ 宋瑜无意的一句话让寒夜神情微顿，他脚步未停，像是什么都没听到一般入了将军府。安排休憩时，宋瑜碰到了难题，跟在太子身后的五人一直蒙面侍人，看上去个个孤傲冷僻，又不肯稍离太子左右，实在不知该如何安排。倒是寒夜瞧出了他的尴尬，要了一间书房，领着五人进去，门一关，自个儿解决难题去了。明灭的烛光下，坐于上首的寒夜对着立在堂中的五位准宗师淡淡开口。 是父皇遣你们去的军县城？ 陛下有令，命我等护殿下万全。我们十人到军县城后，以大晋暗探联络之法见到了吉利公公，由他领我们入城，才能在关键之时相助殿下。 取下你们的面巾。 即便这些人的武力碾压寒夜，但他楚军的气势半点不输人。五人相视一眼，取下了脸上的面巾。寒夜看着面前这五张平凡无奇的脸，提起茶壶为自己倒了一杯。 我既已从军县城平安而回，诸位各自散去就是。 殿下， 你们是父皇的人，孤用不动你们，也不敢用你们，这点自知之明孤还是有的。孤入军县城是临时起意，但你们十位入西北却是父皇一早安排的，否则也不会如此短的时间内便能赶赴军县城救孤。父皇有什么打算，孤不愿插手，也插不了手。诸位有皇命在身，还是尽早离去吧。孤已经嘱咐过吉利，甩掉北秦探子之后，自然会让另外五位离去。诸位不必担心，孤强留你们在身边，坏了你们的事。 为首的准宗师眼底金光一闪，对面前这位大晋楚君头一次生出敬服之意来。 难怪能得陛下如此看重，除开尊贵的身份不谈，这位太子殿下倒是真的聪慧睿智。陛下确实只让我等将殿下从军县城中救出，既然殿下已经安全，我们也没必要再跟在殿下左右，明日一早我们便会离去。这是殿下，如今我朝仍有云锦城和军县城在北秦手中，昨日听晋安侯军的意思，将来军县城一战是由殿下亲领大军前往。 是又如何？ 倒无大事，只是陛下将殿下的安全托付于我等，军县城一战必定艰险万分，若殿下需要，随时可找我等前来护驾。 这话听着倒有诚意，只是说的人和听的人都知道这话只能听听而已，除了嘉宁帝，还有谁能对着十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？ 诸位有心了，若是有缘，这西北战场上孤定能和诸位再见。 寒夜朝五位准宗师笑道，摆了摆手，算是送客了。五人相携退去，书房里恢复了安静。半晌，寒夜带杯中的茶饮尽，才淡淡开口， 文硕，出来吧。 书房屏风后，一直屏息藏着的温硕走出来，疑惑地问， 殿下，这些就是陛下派去军县城救您的人？区区数人就破了摩天五万铁骑，也太夸张了些。 五位准宗师， 不愧是陛下的手笔。 温硕对嘉宁帝的感情很是复杂，既有十多年的敬畏如墨，也有家破人亡的痛恨。 温硕，明日一早带着五人离城后，你和我一同出城，告诉宋瑜，就说是我二人要去巡守诸城，让他告知唐石，我会守在惠安城，一个月后亲自领兵攻下军县城。 是殿下。殿下，那我们究竟要去哪里？ 见寒夜不肯答，温硕也不再多问，行礼退了出去。寒夜低下头，从袖中拿出一朵梅花，这花乃弟子园数日前在军县城那夜相聚中赠予，奈何时日变幻，早已枯萎，恰如伊人犹在，温情已绝。寒夜望向窗外，大雪纷飞，天地似被淹没，他细细摩挲着手中的花瓣。 安宁，我和子渊这一世怕是不能如你所愿了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